第十二章，神谕，上主论以色列的话，展开苍天，奠定大地，在人体内造化人灵的上主的断影。看，我要使耶路撒冷成为四周万民的醉酒，在耶路撒冷被围困时，犹大也必如此。在那一天，我必使耶路撒冷成为一切民族的举重石，凡欲举起他的必受重伤。地上所有的民族都要聚集起来攻击他。在那一天，上主的断语，我要以惊慌打击一切战马，以疯狂打击骑士，但对犹大家我却仍要睁开我的双眼，我要以盲目打击万民所有的战马。那时，犹大的族长心里必要说，耶路撒冷居民的力量全在乎万军的上主，他们的天主。在那一天，我必要使犹大的族长好像木柴中的火盆，如草堆中的火把。他们必左右吞灭四周所有的民族，但耶路撒冷必仍安居在自己的原处。上主首先要使犹大的家族胜利，免得达味家的光荣和耶路撒冷居民的光荣超过犹大。在那一天，上主必要保卫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使他们中的衰弱者在那一天有如达味，而达味家在他们前却有如神，有如上主的使者。在那一天，我必设法消灭一切来攻打耶路撒冷的义民。我要对达味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请助怜悯和哀悼的神，他们要瞻仰他们所刺透的那一位，哀悼他如哀悼独生子，痛哭他像痛哭长子。在那一天，在耶路撒冷必要大举哀悼，犹如在莫基多平原中的哈达德里蒙的哀悼。全国将要哀悼，各家各族合成一伙，达味家的家族一伙，他们的女人一伙，纳唐家的家族一伙，他们的女人一伙，勒维家的家族一伙，他们的女人一伙，持米家族一伙，他们的女人一伙，其余所有的家族各家各族合成一伙，他们的女人一伙。